第四篇诚信 第二十五则，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。意解：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曾经讲过，上天赐给人们两眼两耳，但却只有一口，在于让人们多听多睇，少说话。因此我哋说话要恰到好处，该说嘅就说，不该说嘅绝不说。立身处世应该谨言慎行，谈话内容要实事求是。所谓辞达而已矣，不要花言巧语，好听却靠不住。易经系辞转下有言，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。弟子规云：话说多不如少。此乃指出说话只要能表达正确的意思就可以了，不必多说话。燕云：沉默是金，因为多言必败，言多必失。因此中国一代明君唐太宗曾经对近臣说：朕每日坐朝，欲出一语，即是此言，于百姓有利益否？所以不能多言。是非只因多开口，故凡事应三思而后言。因此无意义的话我们尽量少说，至于有意义的话，如彼此互相劝勉，劝人行善或者修身养性的真实语，则可以多说无妨。 故事多不一定就是好。有一个看起来令头令脑的流浪汉，成日在市场度游走，很多人好喜欢开他玩笑，并且用不同的方法来捉弄他。其中一个大家最常用的方法，就是在手上摆一个五蚊和十蚊的硬币，由他来挑选最多钱的硬币，而他每次都选择五蚊的硬币。大家看他傻更更地连五蚊和十蚊都分不清楚，都捧腹大笑。每次见到他经过都一再用这个方法来取笑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个有爱心的老妇人就忍不住问他了： 你真是连五蚊和十蚊都分不出来啊？ 流浪汉露出狡黠的笑容就说了：如果我拎了十蚊，他们下次就不会给我选了。另外在国外有一位餐风露宿的乞丐去请教财务顾问致富之道，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真是难倒顾问啊！顾问挤破脑袋在想，乞丐怎样赚大钱啊？后来顾问提出了一个没办法之下的办法，就是建立品牌理念。他要乞丐在某个定点树立某某乞丐，并且写上只收五毛钱的广告招牌，人家给一蚊一定要找五毛钱，少于五毛钱就拒收，建立专属的乞丐品牌。乞丐相信顾问的建议，真是落实了自己的乞丐品牌。路人对这个独树一格的乞丐产生好奇，围观者一众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好似看展览一样，纷纷排队来玩，比一蚊找五毛钱的游戏。 黑盖真系成为咗大富翁。呢两个故事话俾我哋听，多唔一定就系好，少亦都唔一定就系唔好。从生活入边用心观察，积累经验所得嘅智慧嚟判断，所讲嘅说话、所做嘅事，不管多少，先至系真正嘅好。故事少就是好。有一位管理学院嘅教授开咗一门成功的领导嘅课程，非常热门。第一次上课，呢一位教授带嚟一位年轻人同一位佢嘅老同学。年轻人去年先至由企业管理硕士班 MBA 第一名毕业，已经喺公司上班。佢介绍2005年去世嘅管理学泰斗彼得·杜拉克嘅名言：离开学校三年，所学嘅就落伍啦。因此，专业经理人应该养成终身学习嘅习惯。并且介绍国内张忠谋、王永庆、郭台铭等企业家嘅管理风格，非常有自信嘅侃侃而谈。跟住教授请佢嘅同学呢一位60岁嘅企业家讲下乜嘢系成功嘅领导。佢话成功嘅领导其实只有六个字，以佢自己为例啊。第一，啱啱入到公司时嘅做事态度系少不多事，就系少说不多说事，亦都即系话多啲去做事。啱啱入社会嘅新鲜人，经常都被资深嘅员工欺负，将好多嘅工作都掉俾新人，但系佢都唔拒绝，因此增加咗好多学习嘅机会。第二，当佢作为初阶主管嘅时候，所持嘅态度系少说多听，就系少说话，多听别人嘅意见，自己默默咁做同埋学习。第三，当升到中阶主管嘅时候，佢抱持嘅态度系少我多你，就系多啲为同事切身处地设想。唔好大家都听晒我讲，了解大人要大心嘅道理。第四，到咗高阶主管，佢所持嘅态度系少旧多新，就系自己要放弃旧观念，致力于学习创新同埋追求进步。第五，最后做咗大老板，要少会多读。亦都即系虚心学习，唔好自认乜嘢都识，殊不知开始自满就系走向败亡嘅开端。因此要多读书多学习。最后呢位成功嘅企业家将一路走嚟嘅五个过程归纳为六个字：领导等于做人，或者少就是等于多啊。故事学习倾听。美国知名的电视主持人林克莱德有一日访问一个小朋友，问他说， 你长大之后想要做什么啊？ 小朋友天真地回答，我想要做一个飞行驾驶员。林克莱德跟着又问了， 如果有一日你的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，所有引擎都熄火了，你会怎么做啊？ 小朋友想了一想就说了，我会先叫坐在飞机上面的人绑好安全带，然后我就会挂上降落伞跳出去。听到孩子讲这句说话的时候，你是什么反应呢？当时现场的观众全部都笑得东倒西歪，孩子就被这样搞喊了。于是林克莱特又问他，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 小孩的答案却出乎大家的意料。他说，我要去攞燃料，我仲要返嚟。呢个系几咁纯真善良嘅一个孩子啊，几咁令人感动嘅一句说话，我仲要返嚟。但系我哋当下听得明佢嘅意思咩？观世音菩萨最初修行嘅时候，就系喺河边倾听流水声，佢听闻天地间一切音声，而不执着星尘，反闻自性，觉知一切空性，而获得大自在。听其他人讲说话的时候，应该耐心听对方将说话讲完，暂时放低自己心中的各种标准，以及对是非对错的判断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倾听。